季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你好，王总。 啊，你好，下班了。 感冒了吧？给你纸巾， 谢谢你。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宝木。今天为您带来唐代诗人岑参所作的《早发燕齐怀中南别业》。小笛别乡泪，秋兵鸣马蹄。一身鲁云外，万里胡天西。终日见征战，连年闻鼓皮。故山在何处？昨日梦清晰。岑参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边塞诗人，在高中进士以后，他曾先后两次去西域地区从军，为唐帝国开疆拓土建功立勋。从题目上看，本诗创作于安西四镇之一的燕齐，应当是诗人清晨离开燕齐驻地，怀念自己在长安附近的终南山的别墅住所，有感而发之作。诗中以一种苍凉的格调，倾诉了作者对家乡的思念。破晓的笛声引出了我辞别故乡的泪水，奔驰的马蹄踏过结冰的水面，发出阵阵声响。我孤身一人置身于西域的塞外，此地距离故乡有几万里的距离，终日里只见到边塞上不断的征战，连年来只能听见军中战鼓的敲击。我的故乡，你离我究竟有多远的距离？昨夜里我又梦到了家乡的清晰。唐王朝早期曾经在西北地区设立了四个军镇，作为保护丝绸之路交通线路和巩固唐王朝西北边防的屏障。这四个军镇分别是秋瓷、燕齐、于田和疏勒。他们原本都是西域小国，在归附了唐王朝之后，唐朝在这四个地方修筑城堡，屯兵驻守。由于他们统一归安西都护府管辖，所以被统称为安西四镇。岑参诗中提到的燕齐，在唐代时是一个很大的地理概念，今天我们将这里称为燕齐盆地。从行政区划上看，范围包括了今天新疆自治区的燕齐、博湖、和硕三个县，以及库尔勒市的部分地区。在这个地区有一个全中国最大的内陆淡水吞吐湖——博斯腾湖。博斯腾湖水面广阔，水域面积达800多平方公里。人们对这个湖泊开发和利用的历史非常悠久，早在记述汉代历史的《汉书》中就有过对博斯腾湖的记载。今天的博斯腾湖已经成为新疆地区著名的游览胜地之一。湖面烟波浩渺，天水一色，西南的小湖区河道蜿蜒，芦苇丛生，盛夏时节荷花绽放，一派江南水乡景色。 整个博斯腾湖与周边的雪山、绿洲、沙漠景致完美结合，组成了一幅丰富多彩的风景画卷，被誉为是沙漠瀚海中的一颗明珠。几千年来，生活在博斯腾湖区的人们一直受到这片湖水的滋养。然而近年来，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博斯腾湖的湖水面积在不断萎缩。如果再不加以保护，这片滋养了人们几千年的湖水很可能会消失在后世子孙的视野里。在诗人岑参生活的年代，朝廷之所以选择燕耆作为军镇所在，想必也是因为博斯腾湖周边地区水草丰美，方便大军驻扎和屯田。尽管这里堪称鱼米之乡，可是在诗人眼中仍然不能和家乡相媲美。孤身一人远在边塞，这种思念之情会更加浓郁，于是最终凝聚成了这首作品。小笛别乡泪，秋兵鸣马蹄。一身鲁云外，万里湖天西。终日见征战，连年闻鼓皮。故山在何处？昨日梦清晰。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宝木。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从今天起， 我是评书演员连丽柔。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风是秋后霜，月是石榴圆，花那是老来俏，花是苦后甜。经历岁月久，是中年。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大家好，我是北京故事广播今晚拍案的节目主持人李雷。在生活当中的我和节目当中讲法治故事的我差别是很大的。您呢可能想不到，我在生活当中是一个卡通动漫迷，非常喜欢看一些动画片啊、漫画啊，而且呢我还喜欢搜集各种不同的动漫的周边的玩具，比如说包括变形金刚、海贼王等等等等。而我的最大的爱好啊，就是背着我的摄影器材去到处旅行。说到处其实啊也并不是特别贴切，因为细数起来啊，我现在已经去过9次藏区了。那巍峨的雪山、碧蓝的湖水、洁白的云朵、高耸的经幡和阵阵的梵唱，无不让我心驰神往。我并不奢望能够走遍世界各地，但是我的确希望自己的足迹能够踏遍藏区的山山水水。当然呢，一定要带着我的胶片相机。在数码单反的时代，我还是钟情于胶片，坚持我所喜爱的，这就是我的生活态度。拉萨的天堂，还是那么蓝。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从掌声当中我听出来了。 什么呀？ 咱们亲爱的观众对你是比较熟悉啊。 反正我这脸倒是好认的。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合作有十几年了， 从小一块长大的。 我对我这个伙伴比较了解， 比较熟悉。 他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什么特点？ 爱学习。 哎，爱看书。 《西游记》这本书你看过没有？ 看过3遍的，还是倒着看的。啊？ 倒着看？ 从最后一章往前看。 说清楚了，我以为你特异功能呢。 不是，这叫反弹题吧？ 怎么样，都看得懂吗？ 懂，反正不敢说懂 啊。 也就是没事的时候啊，给外国朋友讲2节课什么的，是不是一块儿？ 给谁讲课？ 给外国朋友讲课。 口气不小啊！ 不是现在不都讲实事求是吗？ 行了吗？ 啊， 那我问问你吧，你说这《西游记》里边有几个主要人物啊？ 主要人物嘛，我想是4个。 哪四个呀？ 唐僧 1个， 悟空 哦， 八戒、沙僧。我也不知道说的对不对，请您赐教。 哎，他们之间这个关系你都清楚吗？ 哎，基本都清楚。 那你说猪八戒管唐僧叫什么呀？ 管唐僧叫师傅。 师傅，对。唐僧叫八戒呢？ 徒弟。就这个白给。 八戒叫沙僧。 武敬。 沙僧叫八戒。 兄长。 八戒叫悟空。 猴哥。 悟空叫八戒。 师弟。 八戒叫你 姐夫、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嗯， 感觉猪八戒是你小舅子。 不听，我都让你绕得糊涂了。我 你自己讲的。 我跟你猪八戒有什么关系？我 你跟他没关系啊？ 没关系。 我跟他有关系。 哦，感情猪八戒是你小舅子？ 怎么说话？ 不，你说有关系。 提起猪八戒不是外人。 那是谁呀、 啊？我师父啊。 你师父？ 我师父叫猪八戒。 你呢？ 我叫刘八戒。 瞧他找的这师父、啊、 谁不知道 啊？ 猪八戒为西天取经、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呢。 猪八戒做卓越贡献， 贡献太大了。 孙悟空在家待业 差不多。 什么就差不多、孙悟空才是取经路上的栋梁之才。 你孙悟空有什么能耐啊？ 有什么能耐 你讲讲。 想当初孙悟空花果山齐天大圣，谁人不晓，谁人不知。 你说大哥、猪八戒以前是玉帝手下天蓬元帅、军事家。 不，人家孙悟空帐下弟子3000， 猪八戒掌管水师8万。 嗯， 全是正规军、比你花果山游击队强多了。 不、孙悟空仿师学道，练就72变。 猪八戒错投猪胎，立志不改模样。 那什么模样？那是啊， 什么模样？ 嗯， 这叫实事求是，不怕献丑。啊， 孙悟空辅佐唐僧降妖除魔， 猪八戒取经路上勇挑重担， 孙悟空机智勇敢， 猪八戒朴实憨厚， 孙悟空火眼金睛， 猪八戒肥头大耳，大耳有福， 孙悟空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 猪八戒往上一窜 骑马三寸多高，才这么高 啊？怎么多高啊？这叫脚踏实地，量力而行。 不像你孙悟空似的好高骛远，也不办护照，一个跟头出国了。 你再说也是孙悟空有能力， 还是猪八戒有点多？ 有什么优点？ 首先说，人家老猪，人家共产主义理想， 不，你等会儿吧。 好啊。 老朱吃多了，老朱是 怎么叫吃多了？ 那年头有共产主义吗？ 反正有理想， 有理想 啊， 那是皈依佛门，西天取经， 信念非常坚定， 还坚定呢。最不坚定就猪八戒。 要怎么了？ 一遇到困难就惦着高老庄找媳妇儿，就是他。 那只不过嘴上说说，实际上人家没回去过。 你 再说想媳妇也是人之常情，这正说明老朱对爱情是坚贞的。 哦。 哪个女人想在他身上第三者插足，那算瞎了眼。 对，对，眼睛好点的也不找他。 你孙悟空倒不想媳妇了。取经半道撂下师傅，一个人回花果山享清福去了。 那不是唐僧轰走的吗？ 再说老朱人家出身好，苦大仇深。 老朱， 在高老庄当长工，起早贪黑。吃不饱穿不暖，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他这一苦呢，这还 你孙悟空行吗？他什么出身？ 不， 到今天他爹妈是干嘛的还没查清楚呢。 那不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吗？ 再说猪八戒群众关系好，讲文明懂礼貌，见了老人就行礼，见了姑娘就点头。 那没憋好主意，那是 你孙悟空行吗？站没站下，坐没坐下，上窜下跳，抓耳挠腮，甭管见谁全一模样。 不都这样吗？你吹毛求疵，你 猪八戒这么大贡献，到了西天平定职称，才给人家定了个净坛使者，公平吗？ 哥，你等会儿，这净坛使者怎么了？ 净坛使者，说白了，那就是卫生监督员呢。 净坛使者， 净坛嘛， 啊， 禁止吐痰。 别说了， 不对吗？ 不懂告诉你 啊， 净坛使者呀，是负责天下四周祭祀贡品的职位。 怎么一个祭祀？ 就是无论有多少贡品，都让老朱一个人划拉干净了。 说起来倒是够实惠， 吃香的喝辣的。 就是职位太低啊， 那就不错了， 顶多才是个讲师级。 啊， 那孙悟空怎么能副教授啊？ 多的呢， 凭他什么呀？ 斗战胜佛， 斗战胜佛，那就是副教授。赶上看足球，那全是好票，啊！猪八戒看足球给好票吗？还甭说好票了，他都踢了半场了，猪八戒还在门口等付一票呢。 哦，我明白了。 明白什么呀？ 你说了半天是借猪八戒发泄你自己心中的不满。 这跟我没关系啊！ 你就是现实生活当中的猪八戒。 我就说这意思。 我聊， 你唐僧拍拍良心 啊， 西天取经不全靠人猪八戒吗？ 你有什么根据？ 当然有根据了 啊！ 就说那回吧。 哪回？ 师徒四人来到一座山前。天色将晚，人困马乏了。唐僧让悟空前去化斋 打饭去了。 悟空刚走，山背后走来一女子。 女子 不知是人是妖啊？你说怎么办？ 还怎么办？ 嘿嘿， 你不是老猪有能耐吗？ 能耐大了。 我要是唐僧就得问问 你。来啊， 你听着。阿弥陀佛， 怎么着？ 八戒，快来看看。这般女子是人还是妖精？ 这有何难？待我老猪登高一望。 这猪八戒带着望远镜来的 啊！胡呀，这女子 怎么样？ 够漂亮的， 够漂亮的。 还是双眼皮的。 我问你，她是人是妖？ 问我是人是妖啊？你等我调调焦距啊！ 这都什么毛病？这是， 依我看，他是妖 啊！阿弥陀佛， 说是妖又像人，说是人又像妖，是人是妖，是妖是人。师父，您看看， 我不是问你吗？ 我哪能说的您讨论啊？ 为什么不能？ 您是东土大唐圣僧，天界仙灵转世， 我 修行五百年。道无量身，你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晓人和，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 这就是我， 这是诸葛亮。 这你提诸葛亮做甚？ 您就是我们西天取经路上的诸葛亮。 我 不 您比诸葛亮还要亮。 此话怎讲？ 您剃着光头呢。 对， 即便她是女子，也休想将你迷惑，虽然她长得漂亮，也不能把你晃了，她是人是妖，难道还要我老朱亲口来讲吗？ 阿弥陀佛，真是生我者父母，知我者猪八戒也。 您夸奖。 依我看，在这荒山野岭之中， 怎么样？ 此女子必定是妖精。 师父，您算说对。 嗯， 她要不是妖精，我就是妖精。 此话怎讲？ 您想啊，在这茫茫山林之中，虎狼出没之地，此女子不与父母同行，不与丈夫同归，她怎么会不是妖精？ 完全正确。 让我上去给她一耙子。 好， 我也怕打不过她。 哦，那就让沙僧前去应战吧。 那也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 那如何是好呢？ 看来只有我猴哥能去应战了。怎奈他关键时刻躲在一边，将咱师徒性命置之度外，没什么了不起。没有鲜鸡蛋，我照做大蛋糕；没有酱豆腐，我照吃涮羊肉。八戒面前无困难，困难面前无八戒。明知山有虎，我偏向虎山行。师傅，你看我的！ 你怎么办？ 我回高老庄了。 你吓跑了，你是吧？ 我能跑吗？ 你 我能离开师傅吗？ 你是 我要与师傅共存亡啊！师傅在，我在；师傅不在，我还在。 不是。给我撂这儿了， 我要和妖精拼到底。 八戒五徒真是精神可嘉。 不行， 不过在我看来， 怎么样， 这个女子慈眉善目，她不像是妖精啊。 师父您算说对了。 我又 她要是妖精，我就是妖精。 我看你早晚要成妖精。 怎么呀？ 你刚才说她是妖精， 我那就是提醒师父不可掉以轻心呐。您忘了，我们是不见真佛不烧香，不见菩萨不进贡，不见罗汉不下跪，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地雷战是吧？ 他怎么会是妖精啊？你看他手持斋饭，口念佛经，体态端庄，步履轻盈，眉清目秀，二八妙龄。虽说比不上真优美，我看他像张金陵。 八戒胡言。 怎么了？ 他怎么会像张金陵？ 哦，对了，那时候没有。 我看他像刘晓庆。 师傅，我看您是对他有点意思了。干脆我跟他打声招呼，咱们就这儿拜天地了， 也好给你们找个师娘。 就这么办了。 你回来。阿弥陀佛，八戒，你竟口出狂言，玷污我佛，这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 师父干嘛您气的日本话都出来了。您千万别着急，我还不明白吗？凡心乃皈依之大忌呀。女色是修行的火坑，您要跟她结了婚，不就等于往火坑里跳吗？我怎么能眼看着师父往火坑里跳而不管呢？师父您可不能跳。 对呀， 让我试试。 回来。 这时武功回来了，非说人是妖精，抡起金箍棒把人打死了。 八戒 啊， 关键时刻还是你猴哥武艺高强。 武艺高强，就是头脑发热，爱出风头，不也没弄清到底是人是妖，把人打死了。万一上天怪罪下来，他自己判刑不说，我们也得跟着坐牢啊。这西天取经之事，岂不吹灯巴拉呼？ 你猴哥火眼金睛，不会看错的。 即便是妖精，我们也不能一棍子把人打死。我们出家人扫地恐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对妖精，我们要逞前避后，治病救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地主富农都摘帽了，这么漂亮的妖精，怎么就不能让我跟他一帮一一对红呢？其所路线流毒多深呢、充分说明他不读书不看报，仗着自己大学毕业骄傲自满为所欲为。他玷污了佛祖，亵渎了神灵，我今将孙悟空开出佛门，流火查干，送回花果山劳动改造。 阿弥陀佛、八戒，你这样干，你猴哥不会服气的。 不服气呀、我给他念紧箍咒。 不，紧箍咒应该由我来念。 您这别念了。 怎么的？ 你已经退居二线了。师傅您听我的。 你会吗？ 阿巴拉古，阿巴拉古，叫一声孙猴，你听清楚，阿巴拉古。师傅，您给我伴奏。 我还

什么甘煮金啊，甘煮木啊，甘煮疏泄啊，都是死记硬背的。今天听郭老师这么一讲，哎，一下子豁然贯通了，对吧？为什么肝能煮金呢？因为它能伸缩。为什么肝能煮木呢？因为啊，眼睛它也是带伸缩功能的，就跟那个照相机的镜头一样，它要通过伸缩呀来调整这个焦距。等于是郭老师呀给咱们这样总结一下以后呢，学中医一下子就简单多了。而且呢，郭老师呀把这个道理啊放在实例，放在故事里面去讲，让我们听的是津津有味，让每个人呢都能听明白，很了不起。想必啊，郭老师为了能够讲出这些生动贴切的例子呀，也费了不少心思呢。谢谢郭老师了。哎，这是一位资深的中医同行对郭老师的评价，非常中肯的。郭老师不愧是咱们偶像级的高手。好了，提醒大家记住咱们的咨询电话 400-960-8378 400-960-8378 400-960-8378。无论您有什么问题啊，都可以打电话找郭老师聊聊。下面咱们有请郭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昨天咱们讲五行的特性，五脏的性格，讲了一个木曰曲直。说实话呀，讲这个内容呢心里有点不大踏实。为什么呢？怕它呢太抽象了，大伙儿呢就不爱听了。不过昨天还好，很多朋友打电话过来呢说还不错。特别呢是王希刚才说呢，说到的那位同行啊，老中医吧，可是呢把我好一顿的夸，让我呢都有点不大好意思了。很多人呢希望我继续呢把五行啊都给他讲一讲。那我说好吧，今天咱们继续呢讲五行。昨天讲的是肝木，木曰曲直。今天呢咱们说说水火。心属火，肾属水，它们的特性呢是什么呢？叫火曰炎上，水曰润下。哎，这俩呢必须呢要一起讲。为什么这俩一定呢要放在一块讲呢？因为他俩的关系太密切了。我们先单独来看一看呢，心火是什么，肾水又是什么。什么是火呀？五脏里头心属火。我们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啊，昨天我还说过，就说啊，中医的五脏这跟西医的脏器是不同的。那么中医的心是什么呢？心主神志，对吧？要是以西医的脏器来看待的话呢，心不是心脏，它主要呢是管神经系统的，就是说心主神志，管的是神经系统。而比方说失眠，西医呢叫神经衰弱，而中医我们说心气不足。还有一个人疯了傻了，西医呢叫做精神病，中医说这是迷了心窍。哎，中医的心呢主要是神经系统。那么西医上说的那个心脏，我们中医叫什么呢？叫心包。它不属于五脏，而是六腑之一。五脏和六腑的关系，哎，六腑里面有一个三焦，指的是人的躯干，除了这个四肢脑袋，是吧？中间这一节呢，就是三焦的范围，是一个很大的皮囊子，包含了所有的脏器，对吧？其他的五个腑呢，跟五腑是一一对应。比方说脾对应的是胃，哎，脾是脏，胃是腑。肝呢对应的是胆，肝是脏，胆是腑，对吧？我们说到五行的时候呢，说到了那个脏啊，肝属木，胆一定也是属木的。同样啊，脾胃都属土，那么心呢对应的就是这个心包，心和心包都属火的。说到这儿呢，我插一句话啊，咱们中医老祖先呢真的是很了不起。你看这个心是神经系统，心包是心脏，咱们中医早在3000年前呢就把他俩呢绑到一块儿了。 心脏和神经系统是互为影响，关系非常的大。现代科学呢，到现在也没研究出来，它俩到底是有什么关系。只是有些个现象解释不了，比如说一个人有心脏病，他睡眠一定呢不太好，会失眠，会惊悸，怕动静，脾气呢也会变得很敏感，多愁善感的这种。而且现代呢还有一个科学解释不了的事情是啥呀，一些个做了个心脏移植术的人呢，竟然会有心脏原来主人的一部分记忆。比方说张三因为车祸呀什么的特殊原因给死了，人虽然死了，但是他的心脏是好的，是很健康的。临死之前呢，他捐出来了自己的心脏。李四呢有很严重的心脏病，得要换一个，刚好配型呢也合适，就把张三的心脏呢给他换上了。张三呢和李四原本就不认识，甚至有可能呢还不是一个国家的，离得很远。但是换完心脏以后呢，李四忽然就知道了张三的很多事情，会说呢张三的方言，甚至呢很多行为习惯，这跟张三都一样了。比方说原本李四呢是不抽烟的，张三呢他抽烟，换上张三的心脏以后呢，李四这整天呢也想抽烟了。这些个现象说明什么呢？说明心脏呢是有一部分记忆功能的，它跟呢神经系统有很大的关系。到现在啊，科学也没有研究出来它俩的关系呢到底是啥。但是咱们中医老祖先告诉我们，心和心包它互为表里，关系非常的密切。在五行上呢，铜属于火，那火的性质是什么呢？刚才说了，火曰焰上，焰就是热的意思。首先呢，它主管全身的热，给全身呢提供热量。咱们大伙儿想想啊，一个人活着他有没有生命，判断的标准是什么？现在咱们看电视，这个重症监护室病人全身都是管子，都是电线，旁边呢有个电脑显示器，上面显示的是心电波、脑电波呀，一根红线呢跳呀跳的，忽然要是不跳了，波形变直了，好了，医生过来就宣布这人死了，对吧？那么过去呢，古人没有那么多现代的仪器啊，没有什么心电图、脑电图，他们是怎么判断人这死和没死呢？一般人呢就把手啊伸到病人的鼻子底下试试看，看还有没有气，没气了就死了，对吧？但是如果是专业的中医大夫呢，没气了有的时候呢还能救，而不代表死了。但是这个人呢要是凉了，那就没有抢救的价值了，有没有温度很重要。但是如果是高手，是神医，他并不是摸摸手摸摸额头他就判断人的生死，而是要解开衣服呢摸摸这个人的胸口，也就是两乳之间这一片啊，叫膻中、神风、神藏，这些个穴位都在这儿。摸摸这儿呢，要是还有温热感呢，这个人他还有的救，这儿要是凉透了，那就彻底的没命了。所以在很多传说中呢，说有个人已经死了，某某神医来了以后呢又给救活了，说这人有起死回生之能。不是他能呢起死回生，实际上就是呢他能判断出这个人还没死，生命之火呢还没有完全的熄灭，还有救。温度就是人的生命之火。你看啊，有些个人他身上发凉，这个手凉、脚凉、肢体发凉、肚子凉，是吧？全身是冰凉的。这种人呢，你跟他一握手呢，你就觉着冰得慌。就说他的生命之火呢不够旺盛，心气他不足。这种情况在心脏病的患者当中非常的多。刚才咱们说了，心属火，肾属水，是吧？他们俩的关系非常密切，一定要关联在一块儿讲。所以这个心火的这个焰就是热啊，咱们呢先讲到这儿，再往下深入呢就涉及到肾水了啊。咱们先简单介绍一下，把这几个字儿我都给大家讲一遍，然后再联系起来呢，一块儿细说。 火曰燕上啊，燕字啊，了解了解。然后就是上，全身的元气要往上走，都要必须呢受到心火的力量。心气不足，你的气它就上不去，所以很多人呢全身都乏力。你看这个乏力啊，我们以前呢多次就讲到过，脾虚会导致乏力，肾虚会导致乏力。可是有些人呢脾肾都还可以，他也乏力，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心气不足了，元气上不来。有些人整天的头晕，高血压也好，颈椎病也好，就导致了头晕，实际上这也是元气上不来，对吧？你调节一下心火啊，都是管用的。火曰燕上啊，先说这么多，然后咱们说到水，水曰润下，润就是滋润。我们讲全身的津液呢都是肾气凝结而成的，这些个津液呢有我们能看到的，比方说眼泪、唾液、鼻涕、汗，还有男女呢这个下身的分泌物等等，这都是津液。还有我们看不到的，你看胃里头有胃液，胆呢有胆汁，肠呢还有肠液，对吧？包括心脏、大脑、肺，每一个脏器都有自己分泌的液体，就是润滑剂。这些液体全部都要靠肾气的凝结而成的，如果肾水不足，全身的津液它就不足，表现为呢眼干口干，哎，不会出汗，哎，不管多热的天从来都不出汗。这种现象呢我们说风湿病到了一定的程度是会出现的，为啥？肾水枯竭了。很多人呢包括很多中医大夫在看到病人出现干燥的这种情况的时候呢，会说你这人呢上火了，是吧？哎，眼睛也干，他说你呢肝火旺盛，鼻子干口干，他说你肺里有火。其实无论哪儿干呢，火都只是一个表面的现象，根子在肾上，是肾气不足，不能形成足够的津液，那么这个润的任务它就完不成了，所以人才上火。我呢在生活当中经常呢，哎，有一些年轻的二三十岁的三四十岁的女性朋友啊，她就向我呢请教说呀，郭老师，我的皮肤总是很干燥，用什么化妆品、护肤品，怎么补水保湿呢都没有用，您有什么好办法吗？我说有，首先你要按时睡觉，然后你要补肾。皮肤干燥的人呢，你可以回忆一下啊，你刚开始发现皮肤干燥的那几年呢，甚至你有可能呢，哎，现在就是这样的，在上半身你干燥，哎，脸上皮肤干燥，这个时候呢，你脚一定比较臭，出汗比较多，或者你的下身的分泌物也多。为啥？因为你的肾漏了，肾气呢，从下半部分呢，给跑掉了。没有足够的津液呢去滋润全身，所以就出现这样的现象，一面儿啊上面是干燥的，一面是猛出汗。这些个口干、眼睛干、皮肤干，咱们都说呢是表面现象，对吧？这是咱们能感觉到的。那么身体里面五脏六腑缺乏津液，这种干燥咱们不能直接感受得到，是吧？胃液缺乏了，人就要烧心，是不是有反酸，胆汁少了，消化不良了，肠液少了，宿便就积累了，前列腺液少了，前列腺就发炎了，大脑里的这个津液少了，各种生理反应就慢了，像记忆力就要减退，就要老年痴呆，对吧？哎，这些个咱们只能感觉到各种病来了，却很少有人知道，包括很多大夫他都不知道。一定要补充液体，要补肾。你看啊，现在咱们这些常规的治疗方法是消化不良了吃些胃药，治胃、治胆、治宿便、治便秘，给你都吃泻药，是吧？还有呢用开塞露的，前列腺炎了吃激素消炎，记忆力减退了，老年痴呆了治脑子，哪一个你说最后给治好了？没有。为啥常年累月的治不好呢？因为没治到根本，对吧？只有把肾补起来，肾气充足了，就能生成足够的津液，让肾呢好好发挥这个润的功能，这些毛病呢才能好。润我先说这么多， 然后说到这个下，身体里面所有向下运动的东西呢都是肾管的，所以呢肾司二便，大便小便是不是都往下走？还有人的元气，我们讲元气的运动呢就像一个圈，要上升还要下降，从哪上升呢？从督脉，从后背的督脉上升，对吧？升不起来就叫阳虚，然后呢从胸前的任脉往下降，降不下去就叫阴虚。那么刚才说了，火耶咽上升不起来，阳虚怎么调？从心去调，降不下去呢是阴虚，从肾去调，哎，肾管往下走。我们吃不下去的食物呢老在这个嗓子眼堵着，下不去，哎，你喘一口气感觉这个气沉不到底，就有气短，这什么原因呢？不能顺利的下去，这都是肾的毛病。好了啊，火耶咽上，水耶润下，我们把咽上润下都有一个粗略的这个了解之后啊，用这个道理咱们来看一下心和肾它所关联的这些个病，咱们从轻到重啊，这个顺序来讲。首先呢说一个现象，很多人身体发凉，说这个现象啊，刚才提到发凉算不算是一种病呢？似乎呢还算不上，是吧？可以说是疾病的早期，是亚健康状态。身体各部分的凉代表的病情的轻重它不一样，最轻的是脚凉，有句话说人老先老脚，树老先老根，对吧？刚才我们说了人体的温度保持一个热度，那是谁的任务呢？哎，对了，火耶咽上，这就是咽的范畴，是心的任务。当脚凉的时候呢，说明心火的力量已经到不了脚了。咱们人的身体啊是非常神奇的，有人说人体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机器，牵一发而动全身，一点儿都没错。如果一个人元气是旺盛的，那么他的心气也是很充足很充足的，他就能充分的去发挥这个咽的作用，让你全身都暖乎乎的热乎乎的。但是当你元气不足的时候呢，心作为一个管理的机构啊，就要进行相对合理的分配。就像当年生活困难的时候，家里呢没什么好吃的有限的一点粮食，首先要给最重要的人吃，对不对？当然每个家庭他认为的最重要的人可能都不一样有的人呢讲究孝顺，觉得老人最重要，所以先让老人吃饱，其他人呢就欠着点，有的家庭呢可能呢尽可能的让壮劳力去吃，指望他干活挣工分，得让他吃饱，其他呢老的小的呢都饿一点。有的家庭觉得孩子最重要，先给孩子吃，对吧？但是无论先进着谁，总是有个重要和相对不太重要的，是吧？那么在咱们身体缺乏元气的时候呢，它也是这样分配的，谁最重要？是不是心脑最重要？谁最不重要？是不是腿脚最不重要？这个重要性呢，身体是给你保证你的生命安全，保证呢你能活着为一个基本任务。心脑要是供应不足了，人很快就会死，而脚呢相对来说重要性就小点了，对不对？哎，所以呢先给脚少分点，反映出来的症状就是脚凉。随着元气越来越虚越来越少，这个凉的部分就越来越大，后来整个下肢腿都是凉的，再严重一点小肚子也凉了，哎，这说明影响到肾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现在你就可以摸摸自己的小肚子，就是肚脐以下三寸关元穴呀气海穴呀，摸摸这些个地方，是热乎的呢还是冰凉的呢？如果是凉的，说明什么？说明你的心火已经不能温暖到你的肾水了，心气已经虚弱到了一定的程度，元气的大循环呢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大家呢还记不记得我曾经举了一个例子，是元气的运行，是吧？就像自然界中的水， 这个规律呢，它是一样的。这地面上的水就等于是肾，天空中的太阳等于是心。太阳是热的，对吧？大地上的热量都来自于太阳。哎，太阳足够强的时候呢，大地上的水受到了比较多的热，就会比较温暖。水呢，温暖了，才会蒸发成水蒸气，才能往上升，对不对？升到空中以后呢，会凝结成云，然后遇到了冷空气，变成了雨，变成了雪，哎，落下来，重新变成了水。因为有了这么一个水的循环变化呀，地球上呢，才能有生命。啊，你看南极、北极，它生命就很少。为什么？太阳对它的照顾太少了，水太凉，都成了冰了，它循环不了了，所以它不利于生物的生存。我们体内的元气的运行呢，也是这样的。如果心火不能照顾到肾了，肾呢太凉了，肾气在这儿呢都冻住了，冻住了它还怎么润呀，对不对？只有水才能滋润万物呀，都结成冰了，它还能润吗？它不能了。所以呢，这个人呢，他就会上火，整天是口干舌燥，慢性咽炎，甚至是眼珠子通红，哎，下面又是寒凉，上面是上火，这叫阴虚火旺，甚至越虚的厉害，下面寒凉就越重，上面上火它就越厉害。这一点风湿病患者呢，可能就会有比较深的一个体会啊，就是老寒腿啊，老寒腰，整天这个腰酸背痛的，腿脚不舒服的，一遇到下雨天，一遇到阴天，好，犯病了，跟天气预报似的。很明显这是寒湿的病，对吧？但是这些人还特别爱上火，所以这病就比较难治了。你治风湿病的药呢，几乎都是热药，一吃热药，哎，上火了，不敢吃了，怎么办呢？哎，一个是调和，就像咱们的扶正驱邪宜加一样，用荣气方呢，一定要加一些偏凉一点的东西，要疏通经络的这些东西。另外一个，略微有点上火的话呢，还得克服一下，还得忍一下。你要知道，这个过程它是免不了的，要想治病，就得承受忍耐这个过程。另外呢，肾气不能上升呢，咱们刚才也在说啊，元气不能上升叫什么呢？叫阳虚。哎，没错，你看这么一来，阴阳两虚了，对吧？很多病就从这儿出来了。所以心火降不下来，温暖肾水，让肾水呢不至于太凉，是不是？把肾水呢往上拔，肾水升上去，滋润了心火，让心火又不要太热，同时还能下降，这是人体当中阴阳转换的，哎，这么一个重要的规律。中医有句话说，水火相济，你水火都不相济了，身体就会有大毛病。反过来，你这个循环要是呢不通畅的话呢，就要水火未济，这些人呢身体一定好不了，不是这病就是那病的。水火相济这个道理啊，它所关联的疾病咱们一天两天那都说不完的，几乎所有的病呢都跟它有关系。以后啊，咱们无论讲什么病的时候呢，都可能要提到。咱们今天剩下这几分钟时间呢，先简单说明一下程度的问题。刚才我就说这个脚凉、肚子凉，这是早期，是比较轻的症状。如果一个人呢整天是手是冰凉的啊，这就严重多了。你看咱们平时老说手脚冰凉，把手凉和脚凉都联系到一块儿，对吧？但是它程度不一样，为啥呢？手是心经、心包经他们经过的地方，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对吧？这儿如果凉了，就说明你的元气呢连心连心包它都不能满足了，哎，比脚凉的要严重多了。所以啊，你看脚凉的人呢可能还没什么症状，但是手凉的人呢往往就要伴随着失眠呀、健忘呀、心脏不舒服。有很多病，比方说心脏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往往都有手脚凉的情况，包括年轻人的肾虚不孕症、女孩子的痛经，同时他的手脚一定是凉的。

寒湿占据了人整个的身体的时候，人的阳气彻底丧失了。所以中医的经典《伤寒论》那明确指出，存得一分阳气，便存一分生机。那也就是说，阳气每能多保存一点，这人能生存的几率就大一点。所以可见阳气有多关键，有多重要。而阳气呢，却是在寒湿的步步紧逼之下一再的后退，这就是人由健康状态步入了衰老状态，步入了疾病状态。最后当寒湿全部占据身体，那人的寿命也就终结了。所以寒湿它会一步一步的伤害人的身体。那寒湿第一步伤害人的表皮，当寒湿伤害人的表皮的时候，人会出现皮肤的瘙痒，人会出现湿疹，这就是人本能的，寒湿来了我长湿疹把它排出去。那虽然长湿疹不好，但是呢，如果寒湿有了，你连湿疹都没长，寒湿没排出去，那就更差。所以当皮肤有了相关的反应的时候，那说明寒湿是在体表。那这个时候寒湿相对的是好解决的。那如果说这个时候寒湿没有有效的解决，寒湿又深入了，它会透过体表走到人的肌肉。寒湿一旦进入了人的肌肉以后，这肌肉会出现一种酸、困、累、乏力这么一种感觉。那也就是说没走多少路，这个肌肉是酸疼，而且这肌肉很容易疲劳。实际上这个是寒湿在肌肉所出现的一系列的反应，这个时候人的体力就会明显的下降。那如果这个时候还没有认识到这是寒湿在逐渐的深入，让寒湿逐渐的发展，那寒湿就会发展到三级，逐渐的渗入到人的骨骼内部。那一旦寒湿渗入到了人的骨骼内部，人的骨骼就受到了寒湿的困扰，出现了一系列的筋骨的表现，包括有肩周炎，包括有颈椎病。为什么有的人这个颈椎空调一吹，哎呦就发作？它实际上里面本身就先有的寒湿，同时还会出现腰疼，同时还会出现膝关节冒凉气，出现风湿性的关节炎。那也就是说这个寒湿它是停留在了人体的筋骨，停留在人体的关节，所以才表现出一系列的骨骼的问题。有的人是既有颈椎病，又有腰椎病，又有这个膝关节的问题。那这是巧合吗？那实际上这不是巧合，这个是身体的一种寒湿的状态所导致的。所以遇到这种情况，你只治局部的关节，只治颈椎，只治腰椎，只治膝关节是不容易康复的，一定要把身体内部的状态养护好，这样才能够有效的改变身体内部寒湿，才能够使这些骨骼不受寒湿的伤害。如果还没有认识到，只是简单的贴个膏药，那寒湿还会继续伤害人的身体，逐渐的进入人的脏腑，那也就是形成了四级的寒湿。寒湿一旦发展到四级了，它会深入人的脏腑，这个时候人就会出现身体莫名其妙的长很多的囊肿，长很多的肿物，包括卵巢的囊肿啊，是吧，也可以长在人的肝啊，长在人的肾啊，都可以。所以实际上这些就说明脏腑功能受到了明显的影响。那如果说这个时期还不醒悟，还用着不正确的解决的措施，只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哪儿长出来了我就针对哪儿去治一治，没有改变全身的这种寒湿的状态的话，那这个寒湿再继续发展就会发展到五级寒湿。五级寒湿什么样呢？就是身体长了肿物以后，有的人去做了手术，这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了，哪儿有问题就治哪儿， 即使说这个种物你把它割除了，过了不了多长时间它又长出一个新的种物。为什么呢？因为寒湿的状态没有改变。举个例子来说，现在这儿有一块阴暗潮湿的地方，没过多长时间这就长出木耳来了。好，现在有的人看到这种现象，把这个木耳都揪走了，可是这个寒湿的这个状态这个地方没有改变，过两天又长出新的木耳来了。所以这个寒湿的状态不改变，这个木耳永远也长不完。你不能够只是表面的去割除，应该是从内部就开始改变寒湿的环境。比如说现在把遮阳的给它去除掉，阳光直接照过来，寒湿没有了，那这个木耳就不容易再长了。这个是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的。所以无论寒湿在哪儿，刚才说过，寒湿之所以能够往前前进一分，是因为前提条件是阳气后退了一分。阳气为什么会后退呢？是因为人紧张的学习工作耗费了阳气，所以当阳气越来越弱的时候，就是寒湿越来越盛的时候，这两个是成正比的。那现在呢，利用这种自然规律，既然是阳气每后退一分，寒湿就增加一分，那我每增加一分阳气呢，寒湿也能够是后退一分，这样呢就能够获得一个健康的身体。所以要想从根本上解除寒湿所造成的身体的多种损伤，有的在表皮出现的瘙痒湿疹，有的在肌肉出现的肌肉的酸疼困乏，如果有的在脏腑呢出现的长肿物，有的在关节呢出现的风湿性的关节炎、颈椎病、腰椎病等等等等，这些都不是直接针对于病变的部位去治的。如果针对于病变的部位去治，那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那就是被病牵着鼻子走，哪儿有了我就去哪儿安抚一下，它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只有把寒湿的状态调节没有了，这些皮肤啊肌肉啊关节呀、脏腑啊不再受寒湿的困扰了，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所以要想改变身体寒湿的状态，那刚才说过，阳气每增加一分，寒湿就会后退一分。实际上很简单，就是太阳出来了，这个寒湿自然就没有了。所以你看北极太阳就很少，阳光不容易照得到，所以中年就处于一种寒湿的状态。所以人体内部有一个类似于太阳发光发热的供应生命能量阳气的根源，这个根源在《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都明确的指出了是肾中的阳气。所以肾中的阳气越充足，寒湿状态就不容易在身体内部存在。那现在肾阳越不足，寒湿的状态就会逐渐的扩张。所以明白了这个道理，就知道补充肾中的阳气就能够对抗身体内部的寒湿。补充肾中的阳气，一方面可以改变寒湿所造成的身体的多种痛苦，补充肾中的阳气，第二，它可以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补充身体的阳气，第三，因为生命的能量充足了，才能够逐渐的延长人的寿命。就像给手机充电一样，你多充一会儿，它就能多使一会儿。所以，如何补充肾中的阳气，才是改变身体寒湿的状态的关键。那如何补充呢？当然是应用血肉有情之品，能够更好的补充身体的阳气。所以古人是应用血肉有情之品来保证补益肾中阳气的力度充足，再搭配上补益肾中阳气的草木之品，这样可以起到如虎添翼的作用，能够整体的改变肾中阳气不足的局面。海狗鞭属于血肉有情之品， 因为古人首先观察到海狗是一种温血的哺乳类的动物，它能常年生活在冰天雪地的这种环境当中，那外面全是寒湿，为什么它不受寒湿的伤害呢？原来它体内有着充足的阳气，能够足以抵抗外界寒湿的伤害。通过实践果然证实了海狗鞭在补充肾中阳气的作用上明显的优于草木制品，而且它可以通过补充肾中阳气，阳气充足了以后，为什么服用海狗鞭以后能够感觉到身体里逐渐变暖，四肢温暖起来，有暖流在身体里流动，这就是它增加了肾中的阳气，然后去除身体内部寒湿的一种表现。就是因为它含有更多的养肾护肾所需要的精微物质，所以带来了更充足的补益的力度。如果在这个基础之上再配合草木制品，可以发挥更好的补充肾中阳气去除寒湿的作用。所以如果您常年受到寒湿的困扰，出现了诸多的寒湿在皮肤、肌肉、骨关节、脏腑出现的相应的反应，千万不要忽视了应用补充肾中阳气的办法改变身体的内部的环境，就像冬去春来一样，春天了，对吧，那些顽固的寒湿才能够迎刃而解。所以应用补充肾中阳气的办法，一，改变寒湿所造成身体的痛苦，第二，增强人的体质，达到预防疾病的作用，第三，随着阳气的充足，进一步达到延年益寿的效果。所以希望这种安全有效的措施能够帮助更多的人达到健康长寿的愿望。 今天的阳光茶园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详细情况拨打电话6617-8400 6618-7778 6618-7778。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健康顾问杨世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的小话题呀，谈一个先天的跟后天的因素叠加在一块，就产生了帕金森氏病。这个病呢，在中老年群体中间占的比重比较大，现在对疾病的检测方法进一步呢拓展了，更多的帕金森氏病啊，在发病的早期啊就可以被发现，其中呢不乏还有一些年轻的人，包含了原发性的帕金森氏病和继发性的帕金森氏病，所以呢在这个诊断过程中间呢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帕金森氏病的话呀，咱们呢主要是一个肢体的震颤，睡眠发生障碍，走路不稳，长期呢出现便秘，心情抑郁，药物治疗啊是帕金森的这个现在阶段呢最主要的一个治疗的方法。在原发性帕金森病的早期阶段呢，病人可以通过药物的治疗啊，让身体机能呢是处于一个稳定的维持的这个状态，保持基本的生活工作。尽管帕金森氏病不可治愈，但是对于药物的作用反应啊良好的这个患者啊，可以在药物的作用下保持一个5年到10年的一个正常生活的状态。那当然这个药物就是左旋多巴胺了。多巴胺的受体激动剂以及呢单胺氧化酶的抑制剂这些方面的药物。 一般呢有五年，但是在用药多年以后，不是说这是万能的，永远服这个药就能够比较稳定的，不是的，它会出现一个寂寞现象。吃到过了五年以后，这个药物啊会越吃越多，那么副作用也会表现出来呢越大。以后药物对疾病的控制时间开始缩短，体内自主分泌的氨能神经元就是开始呢就变得越来越少。你加了药物多了，吃越多，你自己分泌的就越少了，病人容易出现并发症。依靠外力补给多巴胺，无法让身体啊各个机能维持啊这个稳定的状态。患者呢病症可以出现波动。帕金森病啊由于无法根治，需要长期的管理。在帕金森病症出现之前呢，至少 50% 的人是会出现抑郁症的。所以说，如果现在有抑郁症的人，咱们更要提高警惕，干什么？防止出现呢这个帕金森病。如果医生在患者身上啊找不到特别明确的可以啊解释疾病来源的这个因素，而且呢用一个反证法，反过来的方法，让患者呀对药物啊如果表现出来有非常好的一个治疗的反应，就是说现在没法给你判断，在过程中间找不到其他的因素啊来解释你出现这些疾病的症状的。另外呢给他服了这个帕金森病的这个药物以后，哎，他效果比较好，这反过来就可以证明这个患者是原发性帕金森病。据统计，所有帕金森病患者中间，原发性帕金森病的患者可以高达 70% 到 80%。继发性的帕金森病一般是指病人呢受过一些外伤啊、中毒啊、药物刺激啊这些明确的外部的环境的影响，最终出现了帕金森病的这个症状。所以呢，医生在临床上头呢最多的就是部分患者在服用啊一些抗精神病的药的治疗，还有呢高血压呀、胃病啊这些药物以后，就有的人就引发了帕金森病。因为有些人会对某些药物啊有一些特殊的易感性，但是呢这不意味着继发性帕金森病啊就是啊跟遗传因素啊毫无关系，有关系确实是这样，现实中间这样，比如一家子他们家的老年人有帕金森病，而且呢他兄弟中间也有，轮到他自己了，哎，也表现出来，所以呢跟遗传因素还是有关的。有些人呢可能携带了某种致病性的基因，但是呢这携带这种致病性的基因呢，但是并不一定啊立刻发病。当在某些外界环境跟这些基因相遇的时候，在后天的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头，就会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一个叠加反应。所以说帕金森氏病啊往往是有一些先天因素加上后天因素碰在一块儿以后产生了一个叠加，得不到很好的修复和医治前，最终呢导致了帕金森病的这个表现出来了。所以现在更多的证据啊表明约 30% 的人呢这个患帕金森病啊都是跟遗传呢是有关系的。确实是在我们周围啊能够了解到看到啊确实是有关系的。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仙排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仙排灵芝集团生产的仙排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仙排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不精神病呢，早期的话呀，是手啊、臂啊、腿部啊，就一是一种这个轻微的颤抖。一段时间以后呢，肌肉开始啊强直僵硬，造成行动缓慢、费劲儿。脸部呢开始缺乏表情，声音呢这个低而单调，而且呢还有说话的时候停顿、口吃。普信肾病的行走的时候就比较困难，步子很小，行走的时候呢手臂贴在腰间呢不会摆动，平衡呢很差。起步走路的时候呢经常像啊，就是说你头一步慢出去，你不会慢慢的，就是头一步慢出去就是像奔跑一样，往往呢就是就看着他挺害怕的，就怕他摔倒啊。而且呢这个普金肾病的人写字啊字迹很小，比较难呢辨认，说话这个吞食吃东西睡眠都会受到呢影响。那它主要的原因的话呀，咱们就说了，不清楚，不完全是一个原因，可能跟感染啊、遗传啊这些因素、年龄的老化呢都有关系。它的病理的改变主要是在大脑皮层的黑质和黑质纹状体的通路上头，那这个是跟我们运动有关的。就发现呢普金肾病的人呢脑内的黑质多巴胺能的神经元呢就变性了，产生多巴胺的量啊就减少了，纹状体多巴胺的地质含量减少，从而出现反过来出现了一个乙烯胆碱系统的功能的相对的亢进。这个说实在正好是跟什么，正好是跟老年痴呆是相反。老年痴呆是乙烯胆碱呢这个量减少，而它呢是一个多巴胺能神经元呢变性。所以呢就最后呢这个普金肾病是产生肌张力增高，动作减少，哆嗦呀，肌张力增高，你自己控制不住的。那么往往这个普金肾病啊主要的症状是震颤、肌强直、运动迟缓，各种的姿势反射啊障碍，面具脸，脸部没有表情，自主神经的功能啊发生障碍，流眼皮，这个出现呢汗腺分泌啊增加，心律不齐，下肢水肿，胃肠道蠕动发生障碍，大小便排泄发生障碍，焦虑睡眠呢障碍，抑郁。林芝说实在给咱们的作用啊不是跟药物那样，林芝是林芝，林芝就是一个药食同源的，林芝起的作用是一个调理的作用。药物咱们是针对某一种病、某一种靶器官，甚至某一个靶细胞，甚至某一个机制那样的作用起作用。但是呢，林芝是个调理，怎么个调理呢？使得我们自己体内的内环境啊尽量的把它调理恢复到一个正常的平衡的状态。那么这个在预防各种常见病、慢性病、多发病之前，这个因素还是能够起作用的。就是说使得我们体内的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能够处在一个平衡状态，在发挥作用，让您保持我们人体是一个有机体，一个复杂的统一的，在这方面能够起作用。你的人是一个有机体，复杂的统一的，那你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都应该表现出来正常。而灵芝在这方面能够调理，因为灵芝有60多种有效成分，进入到你体内以后各就各备，不是说有的就是废了没用了，它能够找到合适的对应的相对应的组织器官呢，能够起作用调理，维持你现在的目前的状况，让你就是各种常见病、慢性病、多发病呢，能不能在没发生以前呢，尽量的把这个疾病发生的时间呢推后一些，或者已经是发生病了呢，咱们让它在原地踏步一些，这些疾病啊能够缓一缓，不要啊一直往前就发生发展。